些眼泪和小雨滴，真的已不在意。My love， 轻轻地哼着你，曾经爱你，永远爱你。转身而去，我还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，一段并不长的距离，爱却跨不过去，天空无雨还无晴，就快看不到你的背影，分手就要成定局，我快要不能呼吸，能够相爱并不容易，无法想象我没背影，轻声说，我爱你。 所以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，万家灯火的圣诞，起飞时衬托我的孤单，因为快乐太短暂，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吧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，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。世界的中心我呼唤了，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，或者是阻挡你无需再回头看。